就鹿茸， 嗯， 鹿角也是有一点相同的，就是你把它如果砍下来一部分的话，它其实还能够接着再继续去长的，跟人的指甲是一样。但如果说就是很多这个去砍犀牛角的人或者盗猎犀牛角的人而言呢，他们等不及，就是一次性我想多来点，于是干脆就把这只犀牛杀了，于是就会导致呢，现在犀牛已经是进入到一个种群数量在逐渐缩减的一个状态中。那我们就先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犀牛角以及呢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鹿茸或者鹿角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牛角，这些东西从动物本体来讲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呢？ 嗯，是有区别的，就是说我们说到这各种动物的这个角， 嗯， 那以及这个动物的蹄子，这都是这个有蹄类动物的，这个特别像脚啊，长的脚是有蹄类动物的防御和这个竞争配偶的这么一个工具。 嗯， 那么这个工具怎么来呢？它就是我们说的皮肤的衍生物。 嗯， 所谓皮肤的衍生物，就是从皮肤演化而来的。 嗯， 演变过来的。那我们具体要说的话呢，这几种角还是有不同的。比如说像这个牛的角叫冻角，为什么叫冻角呢？因为这个牛的角啊，实际上它是有两个部分的，一个部分是中间长在这个额骨上面的这个骨质化的这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在骨质化这个部分外面的一个角鞘，所以的话呢，就是在牛死亡了之后，当这两者由于缩水的原因松开了之后，我们把那个外面那一层就可以轻易的给取下来，角鞘可以取得下来的。那么中间那个部分呢，是长在额骨上面的，额头的额长在额骨上面的，是取不下来的。 它就跟骨头是一样的。 对，就是骨头上面长出来的。所以就是说角鞘这个部分，哎，是由皮肤演化来的，角质化，那演化来的。所以这是一种叫做冻角的。另外一种的话呢叫做石角，所谓石角的话呢，也是长在这个头骨上的，哎，长在头骨上面骨化了之后，然后一年掉一次，一年掉一次。刚才我们说到的鹿角，就属于这种石角的。这个鹿角刚长出来的时候，这个表皮外面角的外面还是有绒毛的，还是有皮肤的，上面还有这个血管，所以取鹿茸的实际上就是刚刚长角的还没有骨化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取鹿茸的时候是非常残忍的， 对呀， 一切下来以后还有很多血，那么如果我们不取的话呢，那这个鹿角它就会骨质化，长皮肤外面这层皮肤啊就脱落了，然后呢就剩下一个硬硬的角，这个角的话呢就是拿来防御天敌的，比如说有敌害来啦，去这个抵御的，然后呢在这个交配的时候，竞争配偶的时候来打架用的。 如果他在竞争配偶的时候一不小心他的这个角折断了，还能再长出来吗？ 还能再长。就比如说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在北京的麋鹿苑，那么多的麋鹿每年都要掉一次，每年都要换的。 就他这个掉一次，即使他不是去打架，他也会掉。 对，到时间他就换掉了。他就是在那个交配、竞争配偶那段时间，要长出这么一个角出来，然后的话呢，等这个赢了，然后赢交配完了， 赢了就不用了， 不用了，那么它就掉下来了。然后到了来年的开春又开始慢慢长。 哎，这个有意思啊，这个自然界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一点都不浪费， 对，一点都不浪费。但是掉了就不要了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类型呢叫做这个叉角羚羊角，这种羚羊的话呢是分布在这个非洲的。这么一种这个羚羊角，这种羚羊角的话呢，就跟这个冻角和石角的话呢比较接近，它不脱落，但是它又长成像这个鹿角的这样的实的这样的角，但是不像这个冻角它会脱落，第四种角呢就是长颈鹿的角。 长颈鹿的角， 哎， 长颈鹿有角吗？ 长颈鹿有角啊，你注意看是吧？长颈鹿角不长 长颈鹿只顾看脖子了。 对，长颈鹿的话呢，这个